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，欢迎大家翻到嚟咧，系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。咁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吓，就系好得意啊！佢个名咧，佢叫 J 点一点，然后 Robert Oppenheimer。啊、通常人哋咧嗰個嘅 middle name 咧，即係嗰個簡寫咧就喺中間噶嘛。但係佢倒翻轉嘅喎，佢嗰個咧即係第一個名字就係簡寫嘅，就是、J 點一點，然後 Robert 嘅。咁我 check 過咧，原來個 J 係代表 Julius， 即係 Julius Caesar 海撒大帝嗰個 Julius 啊。咁但係咧佢就係反而係簡寫就是、J 點一點，然後 Robert 羅伯特啦、啊、就 Oppenheimer 就奧本海默啊，亦都有啲人譯到歐本海默。啊，歐洲啊，歐冇所謂啦，差唔多音啦咁樣樣。Oppenheimer 咧，其實佢本身係一個好出色嘅物理學家。咁啊，最先咧就喺加州帕克萊大學嗰度咧係任教同埋研究嘅。但係後嚟咧就係即係被政府徵召啊，即係好似圖靈咁樣樣啦，係嘛？咁樣咧就係成為呢個曼哈頓計劃嘅一個主導人物。因為佢當時佢做嘅研究咧，就同呢個要製造原子彈啊嗰啲物理學咧係好有關係嘅。咁所以咧最先咧，其實咧就有關嘅人士就揾佢嚟去進行一啲計算。咁但係佢計算咗之後咧，得出嚟嘅結果咧，啲人話覺得好有用喎。咁啊不，即最後話原來你係金屬呢樣嘢嘅，不如就揾你嚟去幫手啦咁。咁但係真真正正咧，將佢變成一個即係領導嘅咧，就係呢個係少將啊呢個 Leslie Groves 嘅。咁啊 Leslie Groves 咧，其實事後好多人咁講就話。其實佢呢個人咧就唔係好醒目嘅啫，講真的，啊係一個軍佬嚟嘅。但係咧，佢真係最全一世人最醒嘅咧，就竟然就係賞識，即係有呢個咁樣嘅慧眼識英雄咧，就揾到呢個 Oppenheimer。咁佢當時點解 upon Oppenheimer 咧？其實佢本身都唔識物理學噶嘛，嗰、那個軍佬啊，係嘛？但係佢就係賞識 Oppenheimer 咧，覺得佢呢個人咧係好有 drive， 好有 ambition，即係話佢係。好有呢種咁樣嘅奮進嘅精神，甚至有啲野心。佢係有嗰個魄力啊，有領導才能嘅，有魄力嘅嚇。咁、你知道其實魄力呢樣嘢咧，其實我幾十年嚟做嘢咧，即係我請人也好，話我啲下屬也好咧，其實我成日都強調一樣嘢，就係、是、真係做一個人最緊要有魄力。其實魄力同能力係兩回事嚟嘅。啊，我有時會覺得我情願咧一個人嘅能力係弱啲。但是他的魄力很高，我覺得是重要過你能力很強，但是魄力很低、啊、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、啊、我是很同意的，即是如果我有兩個夥計給我選，我一定選一個魄力最高的人，情願能力低一點。魄力其實就是有一種呢，即是有一種的動力，你是要想做到一些事出來、是吧，要有成績看到的、是吧，甚至呢你有個主動性，主觀能動性，即係話唔使上頭叫你做，你就會做，即係唔係話踢一腳你又喐一喐，踢兩腳你又再喐一喐。喂，咁嘅夥計真係冇意思嘅喎，係嘛？啊，好多夥計係唔使你講，佢覺得應該做嘅就要去做，甚至即係你未諗到嘅，佢都已經提議話，不如我哋做呢樣嘢嚟 ，boss 咁樣。喂，大佬呢啲先係好夥計啊嘛，係嘛？當然最後決定係你啦，因為你係 boss 嘛。你話哦呢樣嘢唔做住，但係唔緊要，即係佢有呢種咁樣嘅魄力好緊要。咁佢又睇到 Oppenheimer 係有呢種嘅魄力。有領導才幹，咁樣事後證明佢係完全正確嘅。你諗下，佢領導嗰啲全部係世界一等一頂尖而嘅科學家，佢要佢哋能夠服佢，係幾咁艱難啊！成個 team， 啲科學家好多以前都係單打獨鬥噶嘛，個係嘛？好啦，咁但係後嚟佢基本上咧都能夠成班科學家服佢，而嗰班科學家入面咧係真係好多都好出名嘅。其中一個咧就係費米嚇，其實佢係費米係意大利人嚟嘅，好似嚇Enrico Fermi。另外一個原來是當時在曼哈頓計劃都有做過的，原來有我們中國人、我看回那個資料，但可能他不是長時間都在那個實驗室那裡、我先說實驗室，實驗室後來他們選了哪裡去進行這個這樣的秘密的計劃，因為很秘密的嘛、後來他們就是這個 Groves 和 Oppenheimer 一起 去找，就找了在美國南部的很近墨西哥的、叫做新墨西哥那個州、 那就不是曼哈頓喎， 唔係，完全唔係曼哈頓啊，同紐約冇關係噶。佢個名叫曼哈頓啫、但原來佢就去咗最南部嗰度咧，就係叫新墨西哥州嘅接近佢嗰個省府。原來省府咧叫聖塔菲，聖塔菲其實大家應該好熟嘅，即係冇辦法買一買個噃。香港有一間嗰啲速遞公司同運輸公司就叫 Santa Fe， 即係其實係嗰啲西班牙文嚟嘅，以前嗰啲嚇美國好多都嗰度Santa 啊嘛 ，Santa 啊嘛，飛就係、是、其實就係 Fe 嘅啫嚇 ，Santa Fe 佢叫聖塔菲，咁樣咧就係新墨西哥州嗰個州嘅即係叫州嗰個首府啦。咁喺附近咧嘅一個沙漠咧，佢就有一個地方叫做洛斯阿拉姆斯，應該都係西班牙文嚟嘅 Los Alamos。咁佢哋喺嗰度就成立咗一個實驗室。咁呢個實驗室咧，即係最高紀錄嘅時期咧，又係一定係多過嗰個 Blanchard Park 噶啦，即係英國。英國我好似上個禮拜講過話，最高紀錄有成9000人喺度做嘢啊嘛。咁但係洛斯阿拉姆斯咧，好似係萬幾人嘅，萬幾二萬嘅最高紀錄嘅時期。咁但係當然最勁嘅都係嗰幾十個科學家啦。咁其中有一個咧，就係話我話都係中國人嚟嘅，就係、是、有物理學女王之稱嘅吳建雄啦。咁、那個吳建雄咧。我不知道有冇喺度提過啦，因為我講咗太多嘢，我都唔記得邊啲講過咩，邊啲未講。當其時就係李政道、楊振寧啊，即係第一次攞諾貝爾獎咧，嗰、那個宇稱首行咧，即係推翻咧，其實嗰個實驗咧就係吳建雄做嘅。 嗯， 李政道、楊振寧嗰陣時咧，佢就係喺呢個普林斯頓噶嘛，但係咧，吳建雄咧就喺哥倫比亞大學。其實係吳建雄，哇，係一個女士喎，係五十年代上世紀係領導一個嗰個小組。你去進行一個很難做、很難做的實驗，但係個實驗結果就證明李政道、楊振寧咧係嗰個推論係正確，所以他哋先拿到諾貝爾獎。咁所以咧一路咁多年嚟以嚟咧，其實很多人都戥吳建雄唔抵嘅，啊就話點解佢攞唔到諾貝爾獎嚇？啲人歧視女性咁樣。咁但其實咧，佢亦都攞咗咧物理學入面咧，即係另外一個即係差唔多同諾貝爾獎咁勁嘅，佢就叫做 Wolf Prize 嘅嚇。咁佢亦都對於佢嚟講，可能佢自己都好滿意㗎啦嚇咁樣樣。咁但係原來話吳建雄咧。都曾經去過洛斯阿拉姆斯參與過原子彈嗰個研製嘅計劃嘅嚇，咁啊仲有好多好多出名嘅科學家喺入面啦。好啦，咁但係咧就係、是、講到頭先嗰個叫做聖三一啦。 嗯， 佢哋研製咗，其實真係時間好短嘅，真係難以想像啊。嗱，我睇翻佢咧，佢應該係話羅斯福係1941年10月，佢先至咧係去批准話我哋去。研發呢個原子彈啦，咁好有趣喎、哦！留意呢個日子，其實咧係 before 珍珠港喎、哦啊、珍珠港其實佢未正經參戰嘅喎、哦，咁但係當時咧，原來呢個愛因斯坦咧就已經寫咗信俾羅斯福，羅斯福俾佢說服咗，所以佢講嘅十月嘅時期咧，佢已經咧，所以講真，其實美國咧佢研製原子彈咧嗰陣時佢未參戰噶嘛，佢都覺得呢個超級武器。 嗯，有機會啲 係唔係佢要做世界盟主啊嘛？你明唔明啊？我哋要做雄霸天下啊嘛，係嘛？咁、所以咧，其實佢係咪參戰乜都好，其實佢都要研發噶啦、因為咁你邊個攞到呢個武器就係世界第一噶啦嘛，係嘛？咁、所以咧，佢就已經好啦。咁但係然後咧，真真正正即係叫做開展呢個曼哈頓計劃咧，係1942年9月。咁但係1942年9月，大家知道原來佢真係試爆嘅時期咧，我哋講緊個 Trinity Test 咧係1945年嘅7月， 咁短時 間，咁你諗下，係啦，佢1942年9月， 哇， 到1945年7月，喂，三年都唔夠喎， 係啊， 即係佢三年都唔夠就已經係真係研製咗喎，所以真係好犀利嗰陣時，就係喺澳本海默嘅領導底下，一個真係完全係用高速嚟去研發呢樣嘢啦嚇，咁佢咧亦都喺1943年咧就先至喺新墨西哥嘅聖塔菲就成立洛斯阿拉姆斯呢個實驗室啦。咁呢個實驗室咧其實後嚟都好出名噶，後嚟因為列根啊，即係而家講上世紀80年代啦，即係近好多啦，就係佢話要發展嗰個叫星球大戰計劃啊嘛 ，Star Wars Program 啊嚇，唔係電影嗰、那個，係真嘢嗰、那個喎。咁樣就係其中嘅主力就係洛斯阿拉姆斯啦。佢係專係研究一啲最先進、最先進嘅武器嘅地方嘅洛斯阿拉姆斯。咁當其時咧就係1943年成立就研究原子彈。好啦，咁原來咧就睇翻就係1945年7月16日。哇！呢、這個犀利啦，都係人類歷史上咧就載入史冊噶啦，因為人類第一次正式咧係大規模咁樣釋放原子內部嘅能量。駕馭到呢個能量，當然佢呢個駕馭最先都係以一個毀滅性嘅方式啦嚇，咁、就一個原子彈就叫 Trinity Test。咁頭先亦都講過咧，引起好多嘅科學家係好震撼，亦都有好深刻嘅反思啦嚇、啊。好啦，咁咧就講翻呢一個好多恩怨情仇嘅嘢啦。恩怨情仇啦，嗱頭先講過一個就係佢同嗰個嘅軍方嗰個將軍啦嚇，咁啊亦有好多拗撬啦，咁啊亦都係即係好正常嘅，正所謂一個文人一個武將係嘛，即係始終我哋 科學家都是文人啦，係嘛？咁但係佢係武將嚟噶嘛，都係 Groves 係嘛？咁啊，大家梗係有好多拗撬噶啦嚇。咁但係咧就又冇人未暫時未拍過戲。咁但係咧，另外一個咧就係科學家與科學家之間嘅恩怨情仇，因為原來當其時咧有一個科學家。其實跟他差不多是同年齡的，因為、我講翻啦，奧本海默是幾年出世咧，就1904年啊，嚇，即係如果而家仲喺度咧，就110多歲啦。咁但係當然佢過身好耐啦，其實佢都係唔係好老就已經過身啦，因為佢1967年過身嘅，嚇、啊，咁即係換句話講咧，係63歲過身啦嚇。咁、啊、但係咧，另外一個犀利啦，頭先我講呢、這個奧本海默就叫原子彈之父啊嘛，咁另外一個咧就是。勁過原子彈好多嘅係咩炸彈啊？ 就係、是、氫彈啦。 冇錯啦。咁氫彈之父，氫彈之父，知唔知邊個啊？ 唔知道。 唔知咧嚇、就叫做泰勒。 哦。 Edward Teller、嗯。T E L L E R 嚇、啊。呢、這個 Edward Teller 咧，其實咧，佢就1903年出世，所以佢係大阿奧本海默1歲嘅啫，即係差唔多同齡啦。咁、但係咧，其實佢亦都係一個天才啦嚇。啊他當時咧，佢就覺得我哋應該係發展更勁嘅，就係、是、氫彈呢樣嘢，嚇。咁、但係咧，當其時當然佢又大上頭啦，因為其實你未學行先學走。講真咧，你係真係要研製咗原子彈先至能夠研製呢個氫彈嘅、嗯，因為喺某一個意義嚟講咧，其實氫彈要引爆咧，個引爆器就係原子彈。 哦、 你是用個原子彈嚟引爆氫彈嘅、啊哦、所以咧你就唔能夠跳過去嘅。咁、但係當時咧 ，Edward Teller 咧，即係個心高氣傲啊，佢又好聰明嘅，佢就覺得係應該研究氫彈，所以佢就同阿奧本海默係對著幹嘅、對著幹。咁、但係咧，當然啦，後嚟奧本海默就即係你可以話係俾人陷害或者咩啦嚇，即係我頭先咪講過麥卡錫嗰個時代嘅。咁、其實好多科學家咧都撐奧本海默嘅。因為即係知道佢個為人啦，咁樣咧亦都係好朋友啦，咁樣咁但係咧其中一個咧，就係、是、泰勒。泰勒咧即係佢提供嘅政工咧就對澳門海默係不利嘅，咁、所以咧呢、這個亦都俾好多即係科學界嚟講咧，就不似呢個泰勒嘅所為啦，即係覺得咧其實佢因為唔中意澳門海默，咁、所以咧就針對佢，咁啊落井就下石啦，嚇、咁、當然咧泰勒咧仲有晚年嘅時期。當然佢係等我睇下先啦。2003年先過身嘅，好犀利喎，即係唔係好耐啫喎。沙士嗰年先過身嘅，所以佢係九啊歲咯，係嘛？佢90歲先過身嘅喎，所以佢後嚟咧就真係可以話係即係喺科學界嚟講咧，佢就最老嗰個未死嗰個啦。